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17点整。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知行合一，知难而进，知书达理，知恩图报。 FM 九二 ，AM 1323，宁波综合广播，城市脉动，时刻关注。 久坐伤肉，影响健康。宁波老年康复医院温馨提醒：每日适当运动，助您身轻如燕，健步如飞。 我是一棵树，一棵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树。我实如盘球卧龙，实有旖旎从风。我见证历史，是回忆，是乡愁。我展望未来，是梦想，是希望。我是你们无言的朋友，我就是一棵树，锦绣永成，让我们共同守护古树大树。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哎呀，着急出门，忘带公交卡了，幸亏口袋里还有零钱。 哎，这位大爷啊，请扫一下场所码，出示行程卡。 啥验证码呀？来不及了，还是打出租车去吧。哎，这明明是空车，为什么招手都不停呢？ 大爷，现在很多出租车都是网上接单的，来，我教您。 哎呀，记不住呀，算了，要不还是骑车去吧。小伙子，这自行车咋开锁啊？ 大爷，用支付宝扫一下。 啊？啥宝？我哪有啊？ 智能化更要人性化，别让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寸步难行。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纳区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1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3期、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1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大别山破壁灵芝孢子粉超大礼盒装，专柜价1380元一盒，半价团购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3盒。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1楼，87300370，87300370。 11月5号，板机百货燕之屋门店盛大开业。燕之屋24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宁波人的秋冬燕窝好滋养，就在板机百货第1层。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燕之屋。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海曙谱写新篇章。关注时政民生，报道最新资讯。这里是海曙区委宣传部和本台联合发布的海曙新闻。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关注今天的海曙新闻。昨天下午，海曙区领导专题研究部署重大项目推进工作，海曙区委书记徐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徐强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稳进提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认清发展趋势、政策导向，保持奋进状态，拓展思路，谋深项目，确保重大项目投资持续增长。要强化项目谋划，聚焦服务省市大局、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区块开发、比较优势扩大、短板弱项补齐、配套设施完善，讲究工作方法，加强系统梳理，形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大专项债券、金融工具、土地、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源要素的争取力度，积极破解难点、堵点，全面提升项目建设质效。要强化滚动推进， 发挥前期办、重点办作用，改进项目全周期管理，持续迭代十大重点区块、十大项目前期，形成提前储备、滚动推进的良好态势。昨天，记者在位于海曙区十几街道的黄嘎战略性新兴产业园中油服饰一号智能云舱内看到，在高13米、面积3500平方米的蜂巢状多穿立体库里，126辆穿梭车、7台提升机不停地忙碌着。根据订单，从50000多个品类中快速挑选出与订单相对应的服装，送入自动化设备进行分拣、复合、打包。这里平均每分钟有60个快件整装待发。今天，记者从宁波市海曙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11月3号，宁波市海曙区新增1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系省外重点地区来涌人员，为卡口拦截发现。当晚，该区共采集南门街道苗圃路周边重点区域核酸13031人次，结果均为阴性。昨天上午，海曙区龙关乡党委与宁波通商银行总行党组织开展党建联建，推动山下村与银行总行工会签订首笔农产品供销合同，成功售出龙关本地橘子1100斤、本地茶叶50斤，帮助低收入农户与村集体增收3万多元，实现了源头采购降成本与终端职工增效益的双赢局面，推动消费帮扶模式创新升级，让消费帮扶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昨天，海曙区智慧永城英才海聚校园巡回招聘第二站走进宁波财经学院。本次活动吸引了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35家优质企业参会，共提供近200个招聘岗位，吸引了近1000名毕业生投递简历。昨天上午，海曙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古林镇应急管理所、宁波前夜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在宁波施丹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重点为梁山籍员工开展安全生产进企业主题活动，念好安全紧箍咒。据悉，今年海曙区超额完成产业工人安全生产培训7万人。连日来，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洞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跨门经营专项联合整治，针对洞桥辖区内部分道路沿街店面跨门经营现象回潮、行人难以通行等现象，对店铺及周边的餐饮服务、环境卫生等情况开展全方位的体检。截至目前，此次跨门经营专项联合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队员20余人次，检查50多家，发现问题12起，教育劝阻10起，书面整改2起。今天，记者从海曙区民政局获悉，民政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全国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表彰名单》，确定200个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中宁波市海曙区月湖街道迎凤社区居民委员会荣登榜单，为全市唯一。昨天下午，浙江省陈雷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落户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此白云中心成为海曙区首家省级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落户的基层医疗机构。据了解，浙江省陈雷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成立于2020年，工作室以浙江省名中医陈雷主任为核心，以浙江省中医药重点学科、宁波市中医药重点学科针灸科人员为基础，并吸纳基层针灸骨干医师。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海曙新闻。本次节目由崔海波编辑，吴富明编审，王静编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啊，师傅，他们下班了， 都堵在路上呢。 都堵在路上呢。 好，有些恩怨也该了断了。叫葡萄他们出招吧。 用哪个武功？ 当然是最厉害的扫堂腿。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开不起奥迪的葡萄。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穿不起迪奥的柚子。 欢迎锁定收听 FM92.0 宁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新闻扫堂腿。下班路上好，各位朋友们。 各位下班路上好。 我们来看一下市区天气情况。今天呢阴，有时有小雨，傍晚到明天呢阴到多云，夜里到明天东北风三级到四级，而且最高气温的话明天是17到19度，最低气温12到14度。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以为就可能未来我们20度往上就没有这种日子了，但是还行，可能到了下周一最高还能20往上，还能冲一冲22、23度，但是温差会加大。 嗯， 所以风就我就感觉今天风就挺大的了，吹得我发型都凌乱了。然后这个周末可能还是要以保暖为主吧，最高都不超过20。 对呀，就是你行啦。 嗯，怎么啦？ 你多少你还有头发可吹？ 哎呀，你要是这样讲的话，真是不好意思了呢。哎，我一直以为我头上是缺了一块，不是，就是头发际线。对，我以为是后移。 我看看哪儿啊？ 就是，然后后来理发是一个旋儿。 哦， 就 是额头最上方那个地方是吧？ 左侧，因为右侧都正常。 哦， 然后我就以为， 哎，还真没 注意过。难道是小时候马尾辫扎多了坠的？哎呦，那也是发量多的问题。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这太凡尔赛了哈。 是的。 我们今天得聊点什么呢？ 今天说说你有多爱干净。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可能很多就是谈恋爱结婚的女性会不会吐槽男性？我瞎猜的，我感觉。 对对对，我经常就被吐槽嘛。 你真的会被老婆吐槽？ 就是同样的一个床单啊，我睡的那一侧就是 有汗。 对啊，就会变色。他那边就没事儿。 那 他对啊，他叫我铺冒油，冒油。这怎么就能睡成这样？每天都睡觉之前都洗澡的呀？怎么 就 能这样呢？ 改吃素吧。咱就是说就别吃什么肉了 啊， 对身体还好，然后还不冒油，对床单也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一块来说一说你有多爱干净。哎，其实可以分享到你身边你见到过特别爱干净，那其实就是算有点点洁癖了。 对， 我有这个朋友，就一个寝室的。我就在想，我觉得我是自认为自己还算挺干净，但我遇到他之后跟他住一块，我在想，怎么这人干净到这个份儿啊？后来他自己说，他说我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洁癖，就是对对对，所以爱干净这个事儿上，每个人就因人而异吧，程度不同。 是是是，那干净得看你怎么分啊。一个就是日常生活 啊，对， 就是你穿衣啊什么的 啊， 对吧？哎，这算是干净。还有一个呢，就是个人卫生啊，什么洗澡啊， 对对对， 你剪个指甲呀什么的这些啊， 细节。 对对，还有一些呢，就是跟饮食有关系了。吃东西 哦， 对， 卫生 是，我去吃东西，尤其是在家里可能还好办，去这个外面饭店，你吃饭的时候有多爱干净，有多讲卫生啊？ 那就没，我只是见到过爱干净的，有人会用开水烫一下什么餐具， 对对对，是的。 像我不会烫，我就直接拿来吃， 是麻烦是吧？ 除非就是我肉眼可见的，比如这儿脏了怎么着的， 对对对对对，可能会这样，我可能换的烫的比较少吧。也是不会烫啊，对，前不久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嘛，有一个那个老板娘啊，就是她家应该是卖拉面的， 就开拉面馆， 对对对，特别爱干净，就是说那个拉面，煮拉面的那个大锅不是一直保持开着的嘛，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直烧着呢嘛，然后她那个看她有一个装拉面的碗呢脏了，她就泡到那个开水里面咕嘟咕嘟咕嘟去洗，你看人家多爱干净啊， 都麻了。是呢，消毒， 对，就被人拍下来了嘛。 天啊，不过呢，说实话，就是饭店啊，的后厨，就是真敢给大家看的，就亮出来的，说实话， 不多， 有几个呢？ 对，是的，反正食客也是，也就抱着这个眼不见为净的心态吧。 对，然后咱就增强自身免疫力。 对，是的， 就只能这样了。 今天就来说说你自己啊，说说你自己有多爱干净，就日常生活、吃喝拉撒这些，对，都说一说啊。 多爱干净。 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这里是宁波。好，来进入到第一个环节。 新闻扫堂腿， 新闻热点拳拳到肉，麻辣点评针针见血，新闻扫堂腿，我擦！ 新闻扫堂腿，现在开扫。来说说第一件事啊。 好嘞。 最近呢，重庆何女士的爸爸呀，他呢有30年的烟龄了。 啊，就是老烟民了。 老烟民了啊。那何女士啊，就想着给帮着爸爸戒烟。哎，他呢就用爸爸手机短视频账号点赞了多个吸烟有害的视频，而且呢还关注了相关博主啊。为什么呢？因为老爸经常刷手机刷视频， 短视频。 哎，然后希望呢大数据能让父亲啊戒烟啊。 接下来父亲一刷，哎，戒烟， 哎， 吸烟有害。 对啊，再一刷一个烂肺，再一刷一个脏肺， 对， 就 再一刷就换肺还挺贵。 哎，何女士介绍呢，最近家人发现呢，父亲确实吸烟的频率啊减少了，看起来呢这招还是有点作用的， 奏效了。 对，第一步就是， 先是让他刷短视频。 对，后续呢还要让父亲不断的加深吸烟有害健康的意识，监督父亲直到完全戒烟。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30年的烟龄，知道戒烟， 不容易啊， 好像是相当 相当不容 易 了。对，30年的烟龄啊。你看看这之前不是有人说过吗？说一个人啊，要是能狠下心来戒烟，说这人得多狠心呢。 都会这样说，是吧？ 对啊，是啊，这人得多狠心啊，多有毅力啊。 哎呦，也挺吓人的感觉。我们来扫下一个消息。 哎，大数据戒烟哈。 哎呀，关注一下这个国际这个美国的事儿吧。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出于对通胀加剧，包括呀他们这个经济衰退的担忧，美国有多家科技公司近日决定说干什么呢？我们要裁员或者呀停止招聘，就可能本来我有招聘计划的，我不招了。然后可能说本来就是招聘计划虽然我没有，但是我要在原有基础上我裁员了。而且呢说包括了美国一家主要的线上支付公司，他宣布呢将不得不裁员大约14%啊，这个概率，这个可能这家公司员工也挺心慌慌的。 对啊，就是 啊。 另外啊，根据这最新报道说了，他们这个苹果公司、亚马逊等已经暂停招聘了许多职位，而且推特在发给员工的邮件当中已经证实事实，对，我就是要裁了，然后停止招聘了。 哎呀呵， 工作不保了，就是要。 哎呦，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啊。 那是 说裁员，人家就给裁员了。 是给裁了， 对。 对， 广西梧州27岁的黄女士，哎，音效没放过， 我搭档 行，强迫症了，必须得放啊， 重新来， 对，放完了啊。广西梧州27岁的黄女士呢，她从去年11月初1洗头，看到自己大量掉发之后呢，产生了收集自己掉发的想法。 哎，你别说洗头发大量掉发了，就有的人叫说来一阵风，说我就捋一下我这头发， 对，对， 就抓了一把，啊，就那种。 是的，然后他就从去年开始攒掉的头发嘛，一年，这正好现在到了一年了嘛， 对， 哎，收集了一整年，掉发量，把那个掉的头发都收集起来，粗度呢，掉发量测量， 就整个那一把是吗？ 对对对对对。测这个粗度呢达到了5.3厘米。黄女士表示呢，自己本身这个马尾才7厘米粗，就是扎成了马尾才7厘米。看着掉的确实挺多的，但是呢视觉变化呢又不大，也没有焦虑，它长呗，是吧？它掉的多它长得也多呀，是不是？那你这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对不对？你看看我。 哎呦，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今天怎么全是 这？怎么都是这头发？ 就是我真的，我现在很焦虑。我再过一两年，我这头发可能我就没有了。 不会的，不会。我觉得照你这个趋势，还能再撑个10年吧。 来说说下一条消息。 同样是在11月2号的事情，在山东的一名男子啊，他晒出了自己和媳妇儿一起跳绳减肥100天的惊人成果。咱来说说吧，有多惊人呢？这名男子啊，他从原来的，注意啊，原体重230斤，经过100天的时间，现在减到了140，而他的老婆从原来的160斤减到了90斤呢。 哎， 这太励志了，这两口子。 对呀， 男子与老婆锻炼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跳一会儿绳或者锻炼一个什么项目，然后两个人啊亲一下，被网友调侃说，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促使你们减肥成功。现在啊两个人还自制了新手教程，把自己更多的一些有效的经验啊给分享出来，供有减肥需求的网友们参考学习。哎，不对，这哪是有减肥需求的网友， 就是啊， 这得是还得有 就是你还得有个伴儿， 对、啊 要不然你减肥都难。 跳绳啊，这个跳绳，而且绳的这个、质量什么的也得有保证啊，对吧？对，跳绳这个好像绳子也挺讲究的， 哦、 所以现在就是，柚子也想减肥，是有这个好的男朋友、介绍一下。 那个绳先给我来一根。 先有个男朋友，先有个男朋友再说。 安排上，对。 哎呀，一说到这个减肥啊，怎么又是到我的痛处了？ 减你？ 不， 我觉得相比于发量来说，你真的是一点点都不胖啊。 是吗？ 哦，这个 就是 实话、 你忘记了我们上次彩排，就是王阳明明天那个活动。 哦， 明天我们去余姚、 嗯， 对啊，有个实惠，我要演王阳明嘛。 对啊。 穿上那身古装的衣服，都说我像胖财主。 这样的。 就一点都不像王阳明。 那是衣服拖地太长了。 那 衣服长 的。那你 的 意思就是又矮又胖呗？ 大佬，我还有机会挽回吗？太难了，这人生 又秃又矮又胖， 哎呦， 这是人到中年真的就开始油腻了，是吧？ 但因为人到中年都发福，但是我觉得你整体上没发福，而且你肚子也没 好了，别再往回找补了，没用了。 前两年装修你不是还瘦了吗？ 啊，对， 真的， 那只能说再新买一套房子装修才能让我再瘦回来。 我们再来接下一条消息， 对，也欢迎大家明天去余姚。阳明公园啊，看我们演出 啊， 对对对。下一件事儿，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加油站的事儿啊，安全无小事儿啊。前不久呢，在大兴某加油站，然后有一个男子因为工作不顺，感情受挫，不听这个加油员的劝阻，在离加油机不足五米的地方任性吸烟呢。 哎呀！ 这在加油站吸烟，这不 是 作死吗？ 就 是、 分分钟就瞬间的事儿。 对呀、啊，是啊。然后这个加油员看见了吗？就赶紧去提醒他呀，对不对？一个人去不行，两个人去，两个人不去，三个人去，就是轮番去劝阻他。可是这个王某呢，仍然不收敛吸烟的行为。 是，他就心情不好，什么受挫，然后就故意的呗。 对呀、啊，所以呢，他这个行为就很危险嘛。 嗯。 而加油员一看，我们劝他也。没有任何作用啊，依然我行我素啊，就报了警了。 嗯， 民警呢依据消防法相关的规定，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啊，这王某还不配合呢，对辅警进行殴打， 哎呀， 存在阻碍执行这个公务的这个行为。 嗯、 然后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妨害公务，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是得抓起来。 对，这是刑拘啊。另外呢，因为他在加油站内吸烟，也是违反了消防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这是另外一个行政， 行政拘留， 刑事和行政， 哦，就 两种都有， 刑事他是就是你犯罪了，已经有明确， 对对，他因为殴打警察嘛， 哦、对、 啊、对不对？这刑事了，然后又吸烟，这就行政。 你看，他本来抽烟之前他是工作不顺，感情也不顺，现在整个人生都不好了，你觉得图什么呢？ 就是何必呢？哎，有一次我是在那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然后下车我接了个电话，然后我正在、yeah. 对正在聊呢，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让我这个离远一点、离远一点打，我当时就光注意力都在电话这儿，我就没听他们说啥，我就说啊等我打完电话再跟你说啊，然后接着聊，然后那个人都给逗笑了， 是吗？ 啊，然后那个人又来了，他说那个你打完电话你就不用走了， 天哪！对，因为可能打电话，他可能信号是怎么也会有点点、 不是，我就是很专心的听电话那头的说话嘛。 然后你觉得他找你？ 对，人家那个过来劝我，我就没意识到是安全问题、电话的安全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说，等我打完电话再跟你说啊。我态度真挺好的，我就是没意识到。后来人家又来一个人跟我说，我这才 哦，原来是因为打电话。 天哪！ 别向我学啊！ 是，对，得有这个，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之前我也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安全的视频嘛，就是一个男子在这加油机旁边打电话，然后因为电话里面还有电嘛，就有那个 电 弧，对对，然后就引发了那个空气当中弥散的那个汽油的那个分子，然后呼啦一下子就着了。就是 我一直以为是打火机、火苗或者抽烟会瞬间着 地。对， 打电话 确实会，所以要感谢那个很认真负责的加油站人员啊。然后我自己也做个检讨， 以及二次的提醒。 对，是 就是说咱态度还是很好。 对，我还跟人家说，我说等会打完电话再跟你说啊，你先稍等一下。 人家想我也是醉了。 打完了，再来说一件事啊。 我们来换下一个 啊，这个叫这个刺客的那些事儿。 好， 继雪糕刺客之后呢，最近啊，这网友这个又引发惊呼了，说， 嗯， 你雪糕刺客还不够，最近又给我们来了水果刺客， 哎呦， 咋回事呢？ 嗯、 例如秦王啊，还有金刚蜜瓜等。日本的这叫日本葡萄妮娜皇后啊、 嗯、 说最近呢在这个香港这边呢上市，能卖到500块钱一穗儿 啊， 就拎串葡萄500呗，这个、啊、江苏苏州的徐卫东种植葡萄有40来年了，也挺有经验的。2010年他就引进了这个叫日本的妮娜皇后，耗时6年的时间，终于啊就是成功的这个栽培育种成功了、 嗯， 将香港卖到数百元的那个妮娜皇后就降到了40块钱一斤。 嗯， 他表示呢，说我希望啊能够让更多的进口水果呢给国产化、 哎、 也让大多数的消费者啊都能买得起。 嗯， 啊不少市民也表示国产培育的品种价格会低，而且口味没差呀。 哎，你看这就是这个 性价比高。 对呀、啊、这就是葡萄的特点呢。 啊，咋的？对、 啊、本来就很高贵，你看、 哦、很高冷。 对呀、啊、多贵呢，原来那么贵啊，好几千一斤、 哦、 是吧？ 对、 啊、但是呢它又能很亲民，最终又能40多，你说葡萄多好、 哎、 那么高贵的本质却又如此的亲民。 别夸自己， 我说葡萄呢，你在想什么？ 就挺想尝一下的，这个原价500-600的葡萄什么味儿？ 说现在降到 四十 了嘛， 对 吧？我们老百姓就买得起了啊。 而且真不容易，它培育了栽培6年的时间、 啊、对，是。好，各位，今天的新闻部分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哈。 嗯，告一段落了。 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有多爱干净。 对，就什么个人卫生啊、 嗯、 反正就吃喝啊，包括你什么洗澡啊，这、都算啊。 哎， 干净这件事咱也能好好说说。 那欢迎大家找到微信公众号， 这 里是宁波互动留言。来，接下来半点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去留住这个瞬间，在来不及挽回之前。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就当是最后一次，再一次和我去冒险。指尖还有冰镇汽水的甜，猜不到你给谁写，带着海风的明信片。哦，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请你不要心不在焉。黄昏夕阳还有愿望没实现， 喝不完的瓶装水你会怎么处理？ 喝剩下的呀，拿着多不方便啊，扔了。 哎，哪瓶是我喝的呀？哎，算了，重新开一瓶吧。 哇，这瓶子好好看啊！哎，把剩下的水倒了，我要拿回家。 瓶装水是我国软饮料品类中最大的细分品类，市场规模占比近四成。但与此同时，瓶装水的浪费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倡议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 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北京时间17:30， 潮起三江，文达天下，这里是 FM92 宁波综合广播，就爱这座城，就爱听92。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那曲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一楼。 周年庆全场聚会，云南文山三区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一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全场购物满10000元送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送500元消费券。 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一楼，87300370，87300370。 中国广电5G192号段精彩启航，黄金频段网络覆盖广，信号体验佳，精选套餐流量随心用，组合全家享，全新靓号，专属生日号，幸运号定制，更有限时开通优惠，详询宁波华数各营业厅或客服热线96371。中国广电5G 192，为热爱打 call。 华润星光燃气提醒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家中必须使用燃气专用金属不锈钢软管，接口要紧固，灶具必须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热水器烟道必须接至室外。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小公筷，大文明。宁波市公筷使用规定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市纳常委会温馨提醒：就餐使用公筷公勺，共享文明健康生活。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啊，师傅，他们下班了， 都堵在路上呢。 都堵在路上呢。 好，有些恩怨也该了断了，叫葡萄他们出招吧。 用哪个武功？ 当然是最厉害的扫堂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扫堂腿。 各位下班路上好，我是柚子， 我是葡萄。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添加这里是宁波，找到我们。 哎，找到了之后呢，可以互动留言了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说的是你有多爱干净。 哎呀，干净这个事儿，其实反正吧，谁都不喜欢不干净的人。 对对对。 但至于说爱干净的程度，那还真是人和人之间有差别，每个人就不一样。比如说 像我 啊，你呢？你是不爱干净？ 就是我那个有句话说得好，说叫什么马粪蛋儿，表面净 是吗？俗语，没接上。 就是表面看起来还行，但其实里面就很臭很脏。 你这也不是说自己爱干净，你那意思是不爱干净啊？ 装 的呗， 对，装的。因为那个小的时候我就踢过马粪，就表面是挺光滑干净的，就踢开了之后里面那个马粪就是那个草料啊，然后散发着臭味。 我们今儿聊的那是这马粪蛋的问题吗？ 就是形容一下啊，那马粪就是我这个表面干净，还忽悠过人。 是吗？ 对， 给那种假象呗。 对，给人一种假象。你想，大一的时候啊，大一新生入学啊，军训啊，就我就是穿的比较干净利索嘛，人家其他的同学这训了一天了之后，这全身臭汗， 啊， 是吧？ 那肯定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不爱出汗呢，我还是因为偷懒啊，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这个 一身清爽， 对对，就一身清爽，保持的挺好。哦，然后呢，就是那个军训的那个教官啊， 嗯， 那教官还不认识我呢，还就是没怎么训过， 不熟， 对对对，不熟，是教官的领导，然后就指着我，指着葡萄，就去他们宿舍，以他们宿舍为标准，嗯，然后接下来就整理内务，就以我们宿舍为标准，结果我们 标杆了， 对啊，结果我们宿舍就脏乱差呀，就像我说的，就是一分蛋儿马分蛋儿嘛，是吧？ 进去一看， 对。结果我们老大就因为这件事埋怨了我4年，我们得赶紧回去要打扫卫生啊， 哦， 赶紧要叠被，要铺被铺床，对，其实很乱啊，还要赶紧回去铺床叠被打扫卫生。 哎呦，所以他等于是通过你这个人， 哎， 他以为是你们屋特干净， 对啊，就是你看解放军叔叔都被我忽悠了。 哎呀，你这个功力挺对呀， 啊， 挺厉害， 啊，是啊是啊， 但是。怎么说呢，你这个有好处，就是外表很清爽， 嗯， 就特别， 嗯， 尤其大学生招女孩子喜欢。 嗯，对，那倒是。 嗯，哎呀哎呀呀呀呀，是是是，有魅力， 嗯， 有魅力。 嗯，对， 嗯，沈安琴森关于爱干净这事儿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呢，就是家里经常打扫，他说哪怕就是没人来啊，他说我自己看着脏了也难受啊，嗯， 对， 隔段时间还得来个大扫除。 是，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吃完晚饭要把厨房卫生间好好清理一次，哎，这是个好 习 惯， 啊，好 习 惯啊。 他说反正晚上就是你没事闲着也闲着， 嗯， 光10月份呢马桶刷了好几遍， 刷60多遍，一天刷2遍， 哎， 上一次厕所刷一次， 这挺费水的吧， 哎，这个好像也是，你看我就是年轻的时候上大学那会儿，我不是就挺不爱干净的吗？ 啊， 但是我现在就上了岁数了， 啊， 你看我 上岁数，嗯，怎么的 也是跟他一样，跟水爱青春一样， 哦，就没什么事闲着， 对，就见不得家里脏， 哦， 就是看这儿脏了弄一弄，那儿脏弄一弄， 嗯，一直特别勤快， 对，可能是年纪大了之后就会， 是吗？ 嗯，可能会这样， 哦，不过的确年轻人可能普遍， 嗯， 你像我， 嗯， 这个岁数， 嗯， 就年轻人嘛， 嗯， 然后我就是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我就一个星期打扫一次 啊， 嗯，除了洗手间，因为就光那头发你就得每天得 哦，对对对， 掉头发梳头发什么的， 然后如果父母来了的话你就 那就卫生压根儿也不 啊，就不需要你了，反 正 也， 嗯， 对对对，也是 懒了就 对是的，所以我就一定在节目里要特别澄清，就是非一个人住的时候， 嗯， 是父母来的时候。 我的天， 对吧？我们柚子还得找对象呢，我们柚子啊。 这是怎么的？实际难题了呗。 啊，对啊，终身大事，我得， 嗯， 必须得给你把这个事儿也澄清一下啊。 必须的。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有多爱干净。 我有见着过有朋友呢，吃饭之前，比如在饭店呀，嗯，他可能会要用湿巾，就消毒的湿巾， 啊， 把桌子椅子， 对对对， 擦一下， 是是是， 嗯， 桌子椅子擦一下，然后碗不刷。 哎哎，这个我倒没注意，我当时注意力都放在说，哎，我擦的椅子， 嗯， 擦的可仔细了， 对对对， 桌面擦， 哇，那这个是真的很讲究，嗯， 这是 吃，很爱卫生，对。但是我就是有一个好习惯， 哦， 就只要是从外面回家，我一定得洗个手。 哦， 就第一件事也要， 尤其 是现在疫 情开始之后， 对对对，嗯， 就可能有时候洗一次之后，你可能啊，就有时候什么免洗那个洗手液，什么消毒洗手液， 嗯，对对对， 你有时候看着了，反正用一下，就 是 这种，哎，心里有安全感。 就蒲草生孩子的时候啊，哦，在那个医院里面嘛，哦，他那个医院的走廊啊什么的，他都会有那个。除菌的那个消毒液挂在那个 墙上 对吧，隔几步就有一个，哦，隔几步就有一个， 然后 就是我老婆她那个生完孩子或者生孩子之前她住的那个， 嗯， 那个房间， 嗯， 门口就有这么一瓶洗手液，就不叫消毒液吧， 消毒液消毒的免洗这种，啊， 一直到她出院了就抱孩子回家了， 嗯， 那瓶消毒液已经被我用的见底了， 让你摁没了， 啊，让我摁没了。就是 强迫症了，那时候， 对对对，走走路过什么的我就要喷一下，走走路过就甚至就是全家人的手机， 哦， 我都拿它就喷了一下，然后用那个 擦一下， 对对，用卫生纸擦了一遍， 对对对，现在我也是，就我以前对手机消毒这个我没什么概念 啊， 我现在就是湿纸巾啊，然后可能就手擦完了之后， 哦， 我会想着，哎，我多长时间没擦了， 嗯， 或者这两天没擦， 嗯， 手机屏幕什么，因为你就想着真的每天在摸， 对呀，每天在 摸， 摸 来摸去， 是的，是 的， 细菌，嗯，还有就是 SARS 那年，你记得吧？ 零三年啊，零三。 上次那年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爱干净到什么程度呢， 啊， 他觉得那个手机啊然后很脏啊什么的老拿出来用啊，就是说话的时候在嘴上喷啊什么的，他觉得不干净嘛， 哦， 有唾液啊什么的，他就放到微波炉里去消毒了。这是那年的一个新闻，我记得 是咋不泡酒精 75%的浓度的酒精水里。 这是爱干净的人啊，爱干净的人。 所以爱干净还真有挺多。 嗯， 挺有的是电影里面会讲那种就是洁癖过头的、就是、 对对对，还有洁癖过头的那种、 啊、就那种实在生活当中可能跟我无法接触了。 对，还有就是洗澡。 哦，洗澡这个事儿， 嗯，洗澡但是 惹见人吧，我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很不好。 又怎么了？又被老婆骂了、 就是、对，他也骂过我 啊， 就尤其到冬天的时候啊、哦、我就做不到每天洗一次。 我觉得冬天一定要每天洗吗？ 啊，你也是吗？ 冬天每天洗。哦，我懂了，他会觉得洗头发、因为有的人要每天洗头发。 没有啊， 我不是每 我也不是 每天 洗头发， 夏天会每天洗、 啊、对啊，我这头发我就因为一洗掉一大把嘛。你看又说回到这儿了。 就怕它霉。 对啊， 嗯， 所以这个洗澡这个是，而且洗澡好像还分步骤的，就先洗什么后洗什么 啊，这么讲究、啊、 对，是的，人家好像是说头发要最后洗 啊，我头发先洗。 有一个说法说是最后洗头发。 哦，它对毛囊什么收缩。 对对对，说先给它泡软了，泡开了头发，然后泡完了之后你再洗，好像有这个说法。嗯， 你刚一说泡软泡开了， 嗯， 我就今天晚饭特别想吃那羊肉泡馍。 哎呀，哪有羊肉泡啊，宁波？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知道哪儿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告诉柚子一声。 这吃货可还行，还有法找男朋友吗？ 到礼拜五周末了是吧？你们给柚子来个推荐啊，羊肉泡哪里都比较好吃啊。 哎，刚才你不是说到就是在医院啊， 嗯， 生孩子，然后查查会说到，他说他如果是去了医院回来，说当天啊、绝对要干嘛呢？就里里外外的衣服全都给换掉。 哦， 哎，这个这是有必要。 哇，对，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你这心里你也舒服。 是、哎呦，这个我就想起我妈来了， 是吧？从里到外， 嗯，葡萄妈妈，就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2020年年初， 啊，刚疫情那会儿， 哎，对，刚疫情那会儿，正好我妈就那个时候发烧了。 哦，哎呦， 不是跟新冠没关系啊， 嗯、 就是普通的发烧， 嗯， 然后那也不行啊，那就很要重视起来嘛。 对， 然后就医院有专门的就是那种隔离的发热门诊。对对对， 去检查。 对对对，然后还要隔离观察。 嗯， 等他回来之后，他恨不得说把那个衣服全都烧掉不带回家。 哎呦我的天。 他就是这样。 哦，还有就是有的人你说到换衣服这里里外外， 嗯， 就是去住宾馆的话，比如说 啊 床单儿， 对对对，有的人会 枕巾， 嗯， 对， 是的， 那这得肯定得带回来，这必须洗睡衣， 是的， 这是。 就我又想到了葡萄妈妈， 怎么了？ 有一次她给我寄了一个睡袋，我说给我寄睡袋干嘛？她说你去出差的时候你可以睡这个。 天哪，就是整个把你包裹起来就 好了。啊，我的天啊，就是好像真的，而且就是去外面吃饭啊什么的，他们也很讲究，对 吧？ 是吧？ 所以他就是会方方面面他都、 对，就是我们长辈那一辈人， 哦， 他们好像比我们就更看重这些卫生啊什么， 哎， 对吧？ 是 吧？而且很多不讲卫生啊什么事儿，就是都是他们会骂我。 对，我听我妈妈讲，可能她去医院，比如陪护老人，然后她打包的那个东西，她其实一共就住一宿啊，就两个晚上，她打包那个包啊，就比人家住院的，比如这住多长时间的那人都多，那行李就跟要干嘛似的，拎个拉杆箱， 都恨不得把家都搬过来 了。啊，对，打开之后什么床单、被子，关键被子，我觉得都不嫌沉。 对， 好像真的是 只有这样的、 啊。 所以你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说的你有多爱干净，这说着说着说到我们自己的母亲上来。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还真的要向他们学习啊。 跟父辈，对，而且有就是习惯的养成是有关系的。 是的， 嗯。 好，各位，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说到这里啦。 讲点什么 历史有点酷？我们说一个有洁癖的历史人物，好吧？哎，他的这个洁癖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接下来听一听。 古代人怎么开车？ 会开车吗？我奶奶都比你开得快呢。 古人有麦霸吗？ 我乃燕人张翼德。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历史上哪个爹妈取名最不负责任？ 黑豚，作业做完了吗？小白，回家吃饭了。 难产儿，这个王位还是让给你弟弟吧。 这个历史有点酷。 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元末明初的大画家倪瓒，他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明代的这个冯梦龙有一本《古今笑史》啊，笑呢说是哈哈大笑的笑，史呢是历史的史，《古今笑史》这里面呢专门写了这个倪瓒呐洁癖的笑话。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大画家的事儿啊。他特别爱干净，说据说干净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啊洗澡要换水十几次啊，换水啊，嗯，那你看有一些朋友家里养鱼的，可能都没他这换水钱。反正人家有钱呢，是吧？大画家，然后家里的田产也众多，奴仆也很多，哎，给他这个换水洗澡啊，穿戴的衣帽呢要服饰上千次。啊，就是用那个掸灰尘的那个啊，拂尘啊，来拂来掸上千次。家里大大小小的东西必须要一尘不染啊。于是呢，就家里的仆人就平时手都不能空着啊，要拿一抹布，走到哪儿擦到哪儿啊。这还不算，说家里边这么爱干净，这也情有可原。但家外边也得干净，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家这个院子里边啊，这算是也是家里边，但是算室外了啊。院子里呢，种了梧桐树，可是呢这个倪瓒呢就觉得这个梧桐啊老是这风吹日晒的呀，这梧桐不干净脏有灰尘啊，而且这个梧桐呢到了季节还落叶啊，就深恶痛绝，满地的树叶子也不好看，怎么办呢？落叶通通捡起来扔掉啊。那这个树干怎么办呢？要求仆人每天给梧桐洗澡。洗梧桐啊，他就是他自己也画过嘛，对吧？那个画洗梧桐啊。那但是你说这个梧桐好好的一棵树，天天拿水这么浇，天天拿水这么浇，完了让他给洗死了，那个根呢、啊、都烂了啊，水渗到土里啊，渐渐的根都烂了，所以好好的梧桐给洗死了，洁癖到这种程度啊。然后他因为是个大画家嘛，又是大名士嘛，所以呢家里面经常会有客人来拜访他啊，到他家来做客呀，一起讨论学问啊等等。据说呢等到客人离开之后，倪瓒要求家里的仆人凡是客人坐过碰过的地方全都要仔细擦洗反复清洁。哎，他们是从外面进来的，然后嫌脏啊。曾经有一个朋友在倪瓒家里过夜啊，倪瓒呢晚上就失眠了。为什么呢？担心呐啊，你想想坐过的板凳用过的桌子他都嫌弃，那睡过床他怎么办呢？在家里过了一宿啊，他就担心说这个朋友在我们家里，我们家窗明几净的啊，你这在我们家这弄脏了怎么办呢？所以呢睡不着觉，干脆半夜起来蹲守在人家房门口偷听。他这个朋友呢在这个房间里面就睡觉了嘛啊，然后可能身体也不太好啊，就像葡萄这样，最近这几天感冒了啊，咳嗽咳咳。哎，这朋友咳嗽了几声。哎，这朋友一咳嗽，这倪瓒心里就一紧，一咳嗽心里就一紧。为什么呢？就想他这一咳嗽得喷出多少唾沫出来啊，是吧？八成还得吐痰呢。等到第二天这个朋友离开了之后，倪瓒呢就让他的仆人啊到这个客房，就是朋友住过的这个地方。客房找这个痰痕有没有吐过啊，赶紧找，找来找去找不着啊。他这个朋友可能素质也挺高的，不随地吐痰嘛。仆人一看实在找不着，但是又没法交差呀，对吧？得给主人交差呀，就随便找了一片树叶啊，说上面这个痕迹啊应该就是吐痰留下的痕迹啊。倪瓒就捂着鼻子啊直白说，赶紧扔掉啊，就是这么一个有洁癖的人。然后呢倪瓒又很喜欢喝茶，有一次呢跟朋友一块啊谈论诗文，茶性大发，就派人呢去山里边七宝泉去挑水。古时候没有自来水，没有矿泉水，就卖的瓶装的矿泉水都没有，只能自己挑水。就派仆人拿根扁担，拿两个桶去挑水。啊，仆人挑水回来，倪瓒就问仆人说：“这两桶水哪一桶在前面，哪一桶在你后面呀？就是你挑水扁担嘛，对吧？前面一个桶，后面一个桶嘛。说哪个桶在你前面，哪个桶在你后面？然后呢，说为什么还要分这个桶在前在后啊？”倪瓒就说了，说前面的这个桶里的水可以用来煎茶，身后面这个桶的水那就拿去当洗脚水吧。啊，朋友就问了，说为什么要区分开呀？倪瓒就说了，说前者无浊气，故用煎茶，后者或为浊气所会，啊，故为浊足之用耳。嘿嘿，就洗脚用的。啊，为什么呢？怕这个仆人挑 挑水的时候，不放个屁。那桶在后面啊，对不对？桶在后面的那个就污染了嘛。哎，他就是怕这个，但是他也没想过，他说这个仆人前面的这个桶也有危险呢，仆人半路打个喷嚏怎么办？是不是？你别说打喷嚏了，平时说话那都有可能造成飞沫呀，都能崩出去。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后面的比较安全。哎，你看他这个洁癖也是多爱干净的人呢，而且这个都已经到了一个病态的程度了啊。还有更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男女之事啊。他就是一辈子都没娶个老婆，没有。可是说没娶过老婆，他也是男人啊，对不对？说有一次呢，跟朋友一起聚会啊，聚会的时候文人雅士嘛，难免要请这个歌姬舞姬来助兴嘛。当时呢，有一个歌姬叫赵美儿，然后呢就是唱的特别好啊，然后这个倪瓒就很喜欢她，嗯，长得也好看嘛，啊，就半夜呢，啊，就把她请到家里来过夜了啊，大家都懂。到了家里之后呢，坏了。后悔了，为什么呢？洁癖又发作了。哎，你想，你这个歌姬，哎呀，这跟我今天晚上一块睡，你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洗完了澡之后呢，还是觉得不干净。你就洗了一次，不行，你再洗一个吧。啊，于是又去洗了一遍。洗完了之后，这回总算可以了吧？这个倪瓒呢，就是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啊，里里外外看了一圈，不行，觉得还不干净，要不你再洗一遍吧。所以呢，这天晚上啥也没干了，一遍一遍净洗澡了。哎，到最后呢，倪瓒也说了，说不用洗了啊，说为什么呢？天亮了，回家去吧。所以你能相信吗？是吧？这个，哎呀，洗了一晚上澡，啥也没干。好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历史故事呢就聊到这儿了啊。说的这个洁癖的事儿啊，洁癖呢稍微有一点是好的，我觉得， 嗯， 对吧，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要是太魔怔了，那就影响生活了。 对对对，适当是， 嗯， 就太过于，就真的像你故事里讲到的这个倪瓒啊，画家他， 嗯， 真的，那他那个墨什么水啊，这个笔怎么的，他怎么办啊？是是 这个墨，古人他讲究墨香的，他们， 哦， 对吧， 哦？ 文人雅士，他们觉得这个是墨是香的， 哦，那有道理。 对，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练字的时候， 嗯， 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墨怎么这么臭啊？ 嗯， 你记不记得你小写过毛笔字吧？ 啊， 对，会有这个臭，但不行。但是人家书法老师就说了，说这不能说臭，这是墨香，墨，嗯，是香的， 已经出卖了你。哎呦，真是这样！时间来到17:53，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扫堂腿的全部内容啦，咱下周见， 拜拜。 在上百年前，一片古城万人山，长堤和西园。 长辈们在欢笑， 孩子们在奔跑， 让城市充满希望， 让生活处处阳光， 这些都有你们的支持。 中国体育彩票，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天天体彩栏目由宁波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宁波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播出时间每天6:26、17:56。 11月2号，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2125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3071416幺九，后区开出号码01111。本期全国销量为2.81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募金1.01亿元。本期全国共开出3注1等奖，三注均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山东济南、山西太原、上海普陀区。稍微遗憾的是，由于都没有采用追加投注，本期来自上海、济南、太原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均未能多拿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齐齐与单注1800万元的追加投注一等奖擦肩而过。二等奖开出59注，每注奖金18.52万余元，其中1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4.82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33.34万余元，三等奖开出233注，单注奖金10000元，四等奖开出972注，单注奖金3000元，五等奖开出16268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36119注，单注奖金200元，七等奖开出39155注，单注奖金100元，八等奖开出958698注，单注奖金15元，九等奖开出808万5360注，单注奖金5元。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8.47亿元滚存至11月5号开奖的第22126期。 毕业创业去哪里？ 来浙江体彩， 体彩实体店门槛低，启动资金少，手续便捷，赶紧来报名。 拨打95086客服热线，或上浙里办搜索体育彩票阳光邀约，了解报名详情。 场面可以很小，快乐可以很大，生意可以很小，事业可以很大，房子可以很小，幸福可以很大，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只争朝夕，不